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隔五年第一次本土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咁我首先祝大家鸿运当头先，我今日着呢件衫都系希望大家都系咁， 系啊，两个好意头， 好意头系嘛吓， 祝大家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系嘛吓， 咁啊个挥春都有写噶啦， 系嘛吓，咁其实就即系唔好冇关中国人啦，广东人其实都中意好意头嘅，系嘛吓，大家都冇理由话。即系一开结一第结即系新农历年第一次见面就讲啲唔吉利嘅嘢啊！咁但系就今年其实都唔多吉利喎，真 系。吉利啊！据说就系、是、一单嘢就系一开年马鞍山就大火咯，跟住烧咗两日咁啦，咁跟住就应咗呢个甲午之象。咁呢个就朋友讲我听，因为佢本来就马就五啦，跟住就个甲就系个森林，即系个木，五就系火啦。火烧森林啦，真系烧火，真系火烧森林。 我哋喺临过年之前，我都讲过啦。吓、不过当然唔系我自己嗰、那个即系、知道啦，而系我嗰时我都引咗一位堪舆学家，佢都前上个月啦，上两个月都开始讲吓。咁、但系我谂唔知佢讲，好多人都咁讲啦吓。咁、但系大家知啦，好多时呢啲嘢咧，我又觉得即系大家唔好过分去相信。个原因好简单，咪。个天气真系好干啊嘛， 系都会烧，隔年烧就你注意啫。 系今年就烧得大镬啲，因为烧得劲啲，咁但系 anyway 都够食啦，系嘛吓。咁另外一样嘢就有古少一开啊，一日就冧到七彩啊。 咁佢过年之前都已经系有坏消息噶啦， 系啊， 所以就亦系正常嘅。 系啊，咁我都系嗰句啊，不问苍生，问鬼神。咁、但系咧，即系今年咧，即系点解话一开头咧，即系嗰个气氛唔系太理想咧、就事实上咧，呢个亦都系延续咗去。佢即係講緊舊歷年去年嗰個趨勢嘅、即係大家知道啦，其實本土論述或者本土嘅意識點解你喺呢兩年，即係或者呢年頂咧，嗰、那個即係升温得咁緊要咧，其實都唔係因為阿陳雲啊，或者我哋做呢節目即係所賜，而係話個特區政府倒行逆施。 有壓力，佢舒解唔到，仲不斷咁加壓， 係啊， 你咪實爆啦。 而呢個北京嘅中共政權咧，亦都即係對香港嘅形勢掌握唔到嚇，即係好多嘢咧就火上加油。咁、所以於是乎咧，就大家會發覺咧，差唔多咧，而家日日睇新聞咧，即係特別如果你用呢副眼光去睇嘅話，日日都有嗰啲嘢， 都有嘅 嚇。咁你搞到好 Q 煩啊！即係最重要，當然我哋今日唔可以避免去講個話題啦，就係所謂呢個普教嘅問題啦嚇。 普通話教中文喺中小學度逐漸推行，而且係個勢係越演越烈。 咁呢個係繼國教之後咧，另外一個就即係挑戰香港人嗰、那個固有嘅習慣嘅一個政策嚟嘅嚇。咁、講到呢個問題咧，我諗就你同我都係行家啦，即係呢個唔使謙虛，因為點解我哋兩個都係讀過法出身， 都係讀文學或者語言學。文学就一定会掂到语言学噶啦。 我嗰、那个即系研究院嗰、那个学位都系喺语言学嗰边、就唔喺文学嗰边嘅吓。咁、我就喺成大中文系啦吓。咁、再次讲讲啦，即系其实成大中文系咧就好有少少怪，因为个原因好简单，就系咧佢我读嗰阵时候咧，基本上好多都系鬼佬嚟嘅。鬼佬教中文吓，咁鬼佬之所以能够教中文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哋唔系用即系同我哋教我哋嗰个中文， 而系 用语言学嘅角度去教中文， 佢用声音嘅角度， 系啊， 就唔系用文字嘅角度。 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复述下少少啦，即系呢啲系好正统入边语言学入边嘅一啲睇法嚟嘅吓。咁苹果今日嘅 即係論壇版啲人寫過啦。咁佢引述嗰個原來梗係啱嘅嚇。佢話咧就 language 同埋 dialect， 即係所謂呢個語言同埋方言之間個分別係咩咧？其實就唔係一個語言學嘅概念嘅，嗱唔係講緊 language 同埋 dialect 呢個兩個唔係原來呢兩個係必然係語言學嘅概念，但係 language 同埋 dialect 語言同埋方言之間嘅分別咧，就唔係一個語言學嘅分野嚟嘅。 問係啊，唔 係呢個就係一個政治嘅分野，係一個政治問題。 我喺德國嗰德國人成日話荷蘭話係一個 German dialect， 但係荷蘭人係唔會承認嘅。 你講呢個啱啊，因為我以前即係呢個係我親身嘅經歷啦，即係有個教授喺美國嚟嘅，咁舉啲簡單嘅單語俾我哋睇，咁我哋學過少少德文啦，咁一睇。我哋就以為係德文嚟嘅，咁我話聽，對唔住，呢係荷蘭文嚟嘅。咁我跟住就問佢：，咁如果荷蘭人講荷蘭話，咁德國人明唔明咧？佢係明嘅，其實係明嘅。 我去荷蘭旅行，我唔識荷蘭話嘅、第二日就開始喺超級市場啲貨物完全睇得明啦。 係啊，嚇！咁所以咧，頭先我哋翻去講咧，就係即係語言同埋方言之間嘅分別係咩咧？就係邊啲人擁有槍炮同埋呢個武力嘅咧？嗰啲人講嘅就係語言，就係 language。冇嗰啲咧就講方言，嗰啲就帶嚟啦。嗱，佢兩個本質上冇一個話喺玄學上邊話可以界定到邊啲係帶嚟，邊啲係 language。個原因呢個係一個政治嘅分野， 因為佢係漸進演變嚟嘅，佢唔係話語言就會係好完整，方言就係冚唪唥都偏側咗，唔係嘅。即係一旦你用某一個所謂嘅方言做咗標準語，咁其他嘅歸呢個標準語變成佢一個變體咧，又得嘅。 嗱，呢個標準係點嚟嘅？呢個標準好多時都唔係嚟自語言本身嘅，係嚟自政治本身。即係話嗰班人喺社會上有咗一定嘅政治嘅權力。軍事的權力，武裝又武裝的權力，他就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力量，如果他要用的話，就可以令到其他人都講這些話。其中一個具體例子是什麼呢？我以前也都提過了，日本當他殖民這個韓國的時候，是要韓國的學校裡面是不可以講韓文，只可以講日文。咁我喺個即係鬱文踩中，我都引述過呢個例子，就係以前有一個好著名嘅，即係原本係從事文運啊，或者即係韓國嘅呢個民族嘅革命嘅一個重要人物金大中，後屘做咗總統。佢細個嘅時候咧，就係處於咁嘅境況。佢有一日佢爸爸嚟學校探佢，個爸爸唔識講日文，佢喺學校唔可以講韓文，兩個父子喺學校入面對住喊。咁所以咧，你睇韓國人咧，其實佢哋即係今時今日好多行，即係好多態度啊，或者好多行為，譬如對日本嘅態度咧，係嚟自佢哋嘅國仇家恨。 有呢、這個擺咗中文咧，中文比起其他嘅國家嘅標準語有一個好大嘅麻煩。中文嗰、那個中國嗰個版圖太大，遷都過幾次。譬如話中國最早嘅河洛一帶啦，即、就、係、是、中州話、河洛話， 即係黃河一定係黃河源咯。 個中州話，即、係我哋依家廣東話有一部分係源自嗰個中州話個音嗰、那個音系嘅。但係當佢遷即係、就是、南遷去咗金陵，即、就、係、是、去咗南京之後，佢又變咗係光澤嗰邊運咗。當然佢中州話帶過去運咗過去。但當佢由光澤嗰邊喺明初即係、就是、明成祖嗰陣遷咗去北京之後，又將南京官話帶咗去北京嗰邊，跟住就運咗啲胡人嘅話或者胡人學官話嘅時候學到五三五四，好多話甩，好多音甩曬，但係嗰套就變咗國語。咁原本喺河洛一帶嘅中州話，或者嚟到我哋廣東嗰啲咁嘅中州腔啊，本來就係漢語嚟嘅正宗嚟嘅，但係就因為個國都遷咗，所以唔正宗。咁你俾咗歐洲咧就唔同啦，譬如歐洲倫敦個國都成日都喺倫敦，巴黎成日都喺巴黎，羅馬成日都喺羅馬，德國就難講啲啦。咁你睇呢個情況就睇到點解我哋中文有咁多麻煩，咁多。方言標準化之間的爭奪就是這個問題。 咁但係咧，好難，我覺得好難用歐洲的歷史去套入中國歷史去講嘅，因為咧歐洲嗰個係所謂係nation state 係一個比較遲出現嘅情況嚟嘅嚇。 唔係佢哋個用語音嚟做標準嘅語音拼寫，咁我中文用中文以前咧個遷都嗰幾次問題都唔大，因為佢用方塊字。即是用漢字，另外咧佢寫詩作詞咧用舊音韻嘅。 咁但係中國嗰個就好難講啦。我諗甚至到今日呢個 nation state 呢個概念咧，我諗好多中國人自己都吸收唔到 嘅，搞唔掂 呢個 係。成日都話我哋嗰邊話我哋中國人，我哋香港人，我哋先係。 我哋先係。 你講嗰啲話唔係 嘅。嗱即係點解搞唔掂咧？好簡單嘅例子啦，譬如美國嘅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個 state 本身咧，佢有好幾個好得意嘅。即係翻譯係唔同嘅啦， 譬如你可以講以前嗰翻譯啦，甚至已經搞到原來就美利堅合眾國啦。 合眾國， 合眾國嘅先係 United States。 係啊， 嗱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就講國。 嗯。 但咧，如果你落去，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普通嘅翻译咧，我哋讲譬如 California 啊，或者咩，我就叫加州， 叫州 吓、啊，叫州。 如果我哋话佢嘅制度咧，我哋叫佢邦。 系啊，但系邦咧，如果喺中文嚟讲咧，事实上系早于国嘅。 吓 咁我听讲就应该系啦，我谂可能你印证下啦、嗯，就系、是、当阿刘邦个名叫刘邦嘅时候，佢就即系呢个继位就要改国，系咪？一言兴邦，人丧邦，我邦嘅。实际上就等于春秋战国嗰时嗰啲。即係城邦 之後國， 之後國咁、啊啊、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單憑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咧，套入而家呢個現實。 呢、這個好煩嘅，中文都好難搞啦。你話國家咁樣，國就係邦、嗯、啊，又即係諸侯國咁解、 嗯。 皇帝統治嗰啲叫天下，嗯啊、就唔係叫國。 係啊， 咁咧家咧就係一個唔係家庭喎，唔係我哋呢啲小市民家庭，係一個貴族嘅世家、嗯、叫家、啊嗯、普通老百姓咧冇家。 係啊，所以好多而家講到 普通老百姓叫户啊户。 系户啊，所以而家讲 啲中文啲劲嘢。 系啊，所以好多而家即系抽水就讲话，即系国家冇国何来家咧？其实成个概念都错晒嘅。 错晒。 第一样嘢，以前唔系叫国，以前叫邦。喺呢个国家嘅家入边咧，个家字都唔系咁解。 唔系咁解。 系啊， 同埋啲建立咗所谓共和国都系民国建立咗一阵就散咗，变成系军阀啊。 嗯。 咁中国嗰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唔系共和国嚟嘅，系一个军事政权统治紧临时统。统治紧六十年临时状态，统治紧一派民国同清朝流落嚟嘅领土，嗱、 嗯、 嗰、那个依家系国定系乜鬼知咩？ 嗯，因为即系我哋一路都强调啦。即係其實我哋講嘅即係中國就實際上係講緊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 我哋心目中理想嘅中國咧已經唔存在了。 存在，同埋喺古語之中嘅中國咧係指河洛一帶、 嗯、 中土。 啊，咁我哋釐清曬呢概，即係盡可能釐清咗呢概念之後，我仍然補充一句嘅。就是講呢啲嘢咧，對於而家喺北京嗰班即係當權者咧，事實上冇乜意思， 嗯、 因為佢哋唔會聽嘢。佢覺得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是，而家我有槍有炮，我有武力，啊、你哋香港人拗咩啫？一隻手指頭都捽死你哋啦！ 佢哋講嘅普通話就係標準語， 啊、 或者叫規範漢語。 我哋講嘅就係佢哋講嘅就係標準，就係、是、標準。 其他嘅就叫做方言，嗯、包括北京嘅土話都係方言。 嗯 京片子、京腔，原本京城話都係叫方言。 嗯，所以我哋再次強調咧，其實而家個國策啊。 嗯 佢冇好明顯講出嚟，但係呢個係一個現實，呢個係一個事實，大家要必定要警惕或者要記住嘅、嗯、就係喺呢個中共嘅當權者入邊咧，其實佢哋一個心態就要想消滅呢一啲地方嘅 difference， 地方嘅不同。其中一樣嘢就最重要就係語言， 因為語言就係你文化嘅載體、身份嘅載體、地方勢力嘅代表。而所謂普通話其實係一套人工語言嚟嘅，佢唔係京城話嚟嘅，佢係將京城話簡單咗，用白話文，用基本嘅白話文做佢詞匯，將佢發音簡化規範。咁、其實係一套人工。語我哋叫標準語或者叫做咩？大陸叫共產黨叫規範漢語啦、嗯、但實際上佢係一套人工語言，佢冇歷史嘅。 嗱、嗯，最簡單講咧，就係話，如果喺中華民國嘅時候咧，嗰、就叫國語。 嗯， 儘管呢個國語本身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即係放之全中國都可以應用嘅語言嚟嘅。 啊 但是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叫普通話， 係 兩個亦都唔同嘅概念嚟嘅。 國語其實係有南北腔嘅，亦、 嗯、 有老國音，有新國音。 嗯、 你睇聽翻以前周傳唱嘅歌啊，或者以前舊嘅國語片嗰啲人嘅腔調係唔同嘅、嗯，甚至去到台灣佢都冇規定話要講邊一種腔調或者邊種發音嘅所謂國音或者國語。咁樣外省人講嘅同埋閩南人講嘅都唔同嘅。 嗱，其中一個即係、就是、要點咧，如果我哋讀語言學嘅時候，嗯、我哋會有聽，但係對而家人嚟講叫對牛。彈琴啊，幫我即管都彈一彈，睇下有冇共鳴啊！ 嗯、 當其時拗咧，即係唔係講普通話嘅時候，係在普通話之前、嗯、就拗緊所謂呢個尖斷不分 啊， 係嘛？即係尖斷不分，如果放喺廣東話入邊咧，就係、是、大笑同大笑之間個分別啦、 嗯。 但咧呢、這個如果即係佢哋改咗，原本就有分別嘅、 嗯。 但係一到即係要講呢個所謂國語啊或者普通話嘅時候咧、嗯，就將兩樣嘢即係。呢、這個尖團係唔分啦， 合一 嚇咁呢個當其時就產生一個好大嘅辯論嘅嚇。咁、嗯、但係結果咧就即係依家人完全冇人記得呢件事 即係老嘅國語仲係入聲嘅但係就入亦都冇咗啦， 冇咗啦嚇。咁呢個客觀上佢哋點解要做呢樣嘢？或者頭先點解要將啲嘢磨平咧、嗯？因為佢哋會覺得 其實而家統治緊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其中一個喺即係內政上最大嘅危機或者最大的困難咩咧？就是地方主義。而呢、這個即係喺地方入邊講普通話以外嘅方言咧，呢、這個你佢哋係會計算為會認為係地方主義其中一個最大嘅象徵嚟。 係啦，最大嘅中國嘅所謂方言傳播得最勁嘅就係川話，咁、就博起來就叫地盤嚇。即係川話咧就係、是。同埋川菜同埋四川嘅民工就已經係橫掃中國好多地方。 我嚟喺香港，如果你即係喺中國嚟嗰啲，大部分即係好多都係四川嘅、深圳就好多啦。即係基本上兩個省份啦，第一最多係四川。 嚇、 差唔多你見親你第一樣嘢話你係咪四川人啊嘛？起碼仲一半嘅、其二就係湖南。第三就是湖北。因為而家近年咧就喺即係喺長江以北嘅咧係少咗落嚟，因為好多都去咗上海啦。咁呢啲唔講啦。咁但係咧即係四川其實有一個即係古老嘅説話就係、是、國中之。国因为佢地理个原因咧，即系佢其实可以理论上可以自成一国嘅嗰度， 不嬲都系自成一国嘅，直至其实直至共产党之后，佢先至真系受中央嘅支配。 嗯，咁咧就如果讲到话四川话咧，基本上佢同嗰个即系普通话咧个距离冇。粵語同埋普通話咁遠， 冇咁遠，因為四川佢都係內有中原或者江浙內遷嘅啫嘛。 嗱，另外一個咧就我諗亦都應該你要提一提啦，但係即係我亦都唔想拉位各位學者落水，係所以我唔提佢名啦。就事實上咧，就我哋因為我自己以前都做過少少廣東話嘅 research， 有一個學者曾經提過咧，其實佢會覺得粵語係一種獨立嘅語言，而唔係同。而家嘅普通話有關嘅嚇，個原因點解咧？因為你頭先講咗喺即係喺其實好多即係氏族喺北方不斷延遷，但係大嘅延遷有大概有三次啦。但係咧粵語其實有受好多喺下邊嘅即係 嶺南南粵一帶嘅土話嚇。 甚至我哋可以講東南亞嘅話影響嘅嚇。咁你如果你睇咧，即係譬如聽翻咧越南話個腔調咧。其實咧，同廣東話係好似嘅。 好似嘅。 嗱，點解？即係嗱，你如果講北 泰國話嗰啲詞彙同粵語一樣。 係同一個即係小秘密，話俾大家聽啦。佢哋叫雞就叫雞嘅。 跟住咧， 嗱，我哋講唔係食嗰啲雞啊。 跟住咧就係對貓嘅貓，即係飲醉酒嘅貓咗啦。其實泰國話嚟。 泰國話嚟嚇。咁就如果你譬如話點解好多時咧越南人學廣東話好快嘅？或者我哋聽越南話，其實我哋好快可以講就嗱，奔流到拉啊，無盡説愛啊啲，我哋一聽 好快學識， 好快唔係識嗰種話，而係嗰個音咧，我哋 啲音 攞得好準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大家個通係夾嘅。咁呢個就即係得閒嘅時候咧，我可以即係開一個獨立節目去講講呢個問題啦。因為即係儘管嗰個位教授佢都唔想將自己變成一個政治嘅辯論嘅風暴中心，咁但我覺得將來我有責任咧，我哋將呢件即係呢個睇法咧詳細啲話俾大家聽嘅嚇。好啦，咁啊翻翻即係而家最現實嘅問題啦，就係、是、呢個普教嘅問題。呢、這個咧就牽涉到咧，其實係即係絕大部分土生土長講。粵語講廣東話的香港人的生計 是啊， 因為這個涉及一個是個經濟資源分配的問題 是啊，你一旦改變語言政策甚至直接的改變教學的個語言政策其實就是一個生計排擠來的人員排擠 咁好簡單講啦，即係在我們那個年代呢即係教我讀英文小學添啦，咁就如果你唔識英文咧，你唔可以教英文，你好多科都冇教。 啲聽埋你唔使啦。 咁我諗甚至到可能到依家都係嘅，你即係咁多啲用語或者所謂嗰啲詞彙、技術嘅詞彙，其實都英文嚟噶嘛。你完全唔識，咁喺香港呢一個教育制度入邊咧，其實就比較難去生存嘅。咁如果你調翻轉諗，譬如話將來係純粹以普通話教學。咁亦都唔止話喺中文教學方面，我相信。 我諗其他嘅科目，佢如果係用中文教學，佢都會用普通話教啦。 普通教 結果就係好多人會失業。而嗰個所謂教學效果，亦都其實唔需要諗嘅，唔需要拗咁多。我係用我同埋台長都係用普通話教中文出身，我啲中文係 O K 嘅，係唔需要。即係我哋未識普通話之前，我哋係寫得一手好文章嘅。 咁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大家要留意喺上海嗰個情況啦。上海咧就如果你睇新聞，你知道一樣嘢咧，就係上海而家嘅學校咧係唔准唔可以講上海話嘅。所以細路仔翻到學即係屋企之後咧，佢哋開始有個困擾就係同爸爸媽媽咧係講一啲 介乎上海話與普通話之間，慢慢呢樣嘢到佢哋嘅下一代咧，基本上上海話就 會變普通話啦。普通話呢個就係世，就係一個中央集權嘅政府最恐怖嘅地方，世代嘅隔離，即係你上一代你嚟自民國嘅嘢，嚟自鄉下地域鄉土嘅嘢，就會俾國家新所謂新中國嘅嘢取代，而你唔識得同阿爸或者同阿爺溝通嚇，佢阿爸阿爺要就你嚟溝通，咁一所有以前嘅詞匯嘅嘢帶唔到落下一代。 嗯，嗱呢個咧，即係大家就唔好要掉以輕心啦。即係如果譬如話，而家喺呢個處境入邊咧，你香港人唔出嚟自己去爭取或者捍衞自己呢個廣東話嗰個優勢，係香港嘅優勢咧。過多十年就步上海個後塵。 係啊，同埋以前 嗱步上海後塵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你嘅仔女翻到學校就唔可以講廣東話。 嚇！ 佢翻到嚟屋企咧，佢係講啲你唔係好明嘅廣東話。 同埋有以前咧，前一排即係普教中運動或者係普通話喺廣州一帶受到抵制嘅時候，香港都有啲人成日好大好掉以輕心嘅，就話我哋電影都係或者電視啊或者普通我哋都講緊廣東話，使乜驚咧？我哋會贏嘅。佢哋就睇唔穿呢個問題，就係、是、喺學校入邊用普通話嚟教學，佢令到嗰個語言環境。即是那個正規正式官式交流 正式知識交流傳授那些東西是用了普通話，而民間市井那些用了廣東話，這樣的話就兩個語言世界隔開了，那以後人們就會覺得咦廣東話只是用來講粗口的那六個字 不是可能到時只是懂廣東粗口而 已，那就糟了。其實我廣東話是吟詩作對講粵劇的嘛，讀詩經的嘛，但到那時候就人們就覺得廣東話做不到那些東西，廣東話只可以在什麼什麼的電影那裡玩粗口諧音嘅啫，咁就已經係將就做咗一個語言嘅階級，普通話係 OK 高級，廣東話係低級，就係咁。 嗱，與此同時咧，大家要留意另外一樣嘢，呢個咧就亦都會係喺即係呢十年之內咧會出現嘅，就係簡體字取代正體字， 係呢個就更加大嘅悲劇，直情係成個中國文化嘅崩潰嚟。 咁啊，好難好簡單講啦。就算你唔同意頭先我哋講話，我哋對粵語嗰個尊崇，或者用阿陶傑個講法，就係呢個識得即係廣東話呢個係上帝嘅眷顧啦。如果你唔同意一樣嘢，你起碼要同意一樣嘢，就係、是。正體字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嚟嘅， 呢個無可質疑， 無可質疑嘅。你即係講簡單好一啲，好基本嘅概念啦。仁義個義字點解會一個義字？點解會咁寫咧？點解唔可以簡體字？嗰咩係 交叉？ 交叉 變咗上面嘅畫。 因為你睇一個義嘅造字係咩咧？係羊我當其即係點解會有隻羊喺度咧？就嗰、是、只羊本身就我嚟做呢、這、一个 祭祀， 祭祀 吓，祭献祭嘅嘢。 你再睇下灵魂个灵字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咧上面有羽， 中间三个口， 三个口下边一个毛字 嘅毛字。 咁呢个谂到 解晒噶啦，嗰字已经解 了。解晒就系、是。其實那個是求雨， 求雨一個巫師下低中間等幾個祭品喺度，即係好粗俗咁睇啦。當然有精細可以睇得另外一回事，但係即使係望文生義都知道，誒、個巫師鬼喺度，上面獻幾個饅頭啊、豬頭都好啦，上面就咪落下雨啊，大佬一年都旱到依家啦咁。 所以你睇得睇個字，其實你就知道究竟即係我哋個祖，即係我哋個祖先其實喺當期做過啲咩？ 係啦，咁如果你簡體字咧，就是、一個掃把頭嘅掃字，下低一個火。即系只有零字，喂，原本系求雨，你依家求火烧自己咁样，呢个戆居啦。即系当然，那个本身系一个俗体字，但系佢俗体字佢临时用嘅啫，因为嗰个灵魂个灵字，灵验嘅灵字，或者我哋俗读个灵字，就太复杂啦，整个简单嘢。但系嗰个简单嘢系唔会喺正式文书度出现嘅。 咁如即系其实好多即系而家我哋用紧嘅字咧，都有呢一种咁嘅传承喺度吓。咁就好多人都寫過啦，我哋唔需要再多講啦。淨係呢一筆本身咧，其實已經值得我哋去保留落嚟。 係啊，咁另外一個時勢亦嘅問題，即係過去咧就亦都係即係殖民地時代或者英治時代，好多家長都會同個細路講英文嘅。咁或者講普通話都 OK， 但當時係冇問題，因為英國人係會頂住嘅，死頂住香港電台就用粵語，其他用粵語嚇，港獨拜年都係粵語。最後嗰幾句啦，當然。 咁佢就帮你顶住。但系到依家嗰个政府唔帮你顶嘛，佢推普通话，你仲喺屋企同个细路讲普通话，你咪扑街啦，系咪？就讲到俗一句，即系冇人帮你顶噶啦。以前你可以自己屋企乱搞一轮，你可以奉承下英文，奉承下普通话都得，都冇问题。但系政府会帮你顶住喺学校度用广东话教中文嘅。 咁最简单一样嘢啦，我哋都经历过呢样嘢，喺学校都唔可以讲即系广东话嘅，即系尤其是上英文堂嗰时候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即系普通话咧，嗰个情况就即系远比嗰阵时嗰个殖民嘅意识更加强烈，所有廣東話都唔可以喺學校講，唔可以喺課室講。 呢個試過啦，台灣都試過一段時間就咁啦，講閩南話要罰錢啫嘛。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個本土意識嘅興起咧，其實呢個構成一個即係巨大嘅反彈嚟嘅。咁我覺得即係而家個形勢咧，其實就嗰個主觀喺主觀上其實係好睇香港人自己點。面對呢個問題， 你肯喐嘅話，佢一定會跪低。好簡單，你好多人投訴，一人一信，唔好話咩示威嗰啲，唔好話去教育局纏佢咧。一人一信，佢第二日唔黑劍就已經話：對唔住，我搞錯咗，即刻改網頁啦。好簡單嘅。 嗱，即係我所講有個主觀上咧，其實我就會比阿陳文更進一步啦。更進一步嘅意思係咩咧？我哋要將自己呢個廣東話嘅傳統。要看成不单只是保存香港人自己的认同，而是整个岭南文化的使命。 岭南文化和古华夏文化的流传，这个命脉由周朝一路传到现 在。其实呢，即是刚才你固然讲话，即是殖民地政府呢，他即是在那个保存，即是保留香港人这个权利方面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其实很不够，因为我们读语言学，我们觉得很大问题。就是我哋對廣東話嗰個語言嘅認識係好差嘅。 以前就靠嗰啲電台啊、電視嗰啲，因為佢哋好多係粵劇嗰邊過嚟噶嘛，或者起碼係古老嘅博博仔、私塾老師執正嗰啲粵音咁過嚟，但依家唔妥啦嘛，冇咗呢個傳承。 我即係好簡單咁講啦，就即係、就是、我哋台都有呢啲毛病係嘛，咁、但係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對嗰個廣東話嘅語言嘅結構咧。不甚了了，所以而家讲嘢好多时咧，你会听到咧就即系好多嘢咧，其实系冇翻我哋以前个标准吓吓，譬如讲嘢唔清楚啦，讲嘢甩牙啦， 难音 啦， 或者冇咗以前嗰种腔调啦。 嗱，我哋唔一定要讲嗰只，但系咧，如果我哋需要嘅话咧，我哋讲到嘅， 讲到，起码我知点讲 吓，系啊，咁呢样嘢本身咧。就其實有賴係父母咧，要喺細個嗰陣時候咧，要去對嗰啲子女自己加以即係睇得緊。咁而家我哋都好多次，我哋都講呢個問題。你俾加個細路仔俾個飛熊臭咧，就好多問題會衍生出嚟。 菲律賓口音嘅英文啦，唔係呢個唔係壞事啊。佢哋係好用得好熟嘅，但係對我哋嚟講就有一個毛病嘅。 即係所以我哋咧，即係。经过今次事件呢，即是刚才你说我比陈文更进一步呢，其实我们会对广东话的标准我们要比较严谨一点。我们不可以好像以前这样啦，就是说我们讲懒音是这样的啦，现在年轻人是这样的啦。 现在不行啦，现在譬如你很简单，香港电台的钟伟明大哥帮我们执个最高标准语音，已经过身了。 是啊，咁很多简单的，譬如我们不是讲国家，我们讲国家。因为后面那个中间有个元唇的音韵就吓，角你头上生只角嗰只就是角啦， 分到嘅 就分到，你就要开始要分你就算讲唔到，你开始要听得到啲嘢。 其实稍微认真一下都得噶，呢啲唔系话难嘢嚟啫。 咁啊，即系男人同埋蓝色嗰个分别，大家要听得到啦，系嘛呢啲啊？咁啊，太多口水啦，咁下次先再讲。